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会给大家送出我们精心为您准备的投资资讯。在投资资讯环节，您将听到股市收评，沪指跌 2%， 维稳信号明确，指数总体下跌空间有限。另外也将关注到发改委下半年物价将会在温和区间运行。其次呢，也会关注复兴号全覆盖，京津通勤时间将缩至30分钟以内。在今天的财富访谈时间，我们也将会和现场嘉宾来自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聊一聊不常见的小众保险。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进行个人投资理财的一些案例分析。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股市收评，沪指跌 2%， 维稳信号明确，指数总体下跌空间有限。今天呢，两市小幅低开后持续走低，三大股指呈单边下跌走势。沪指、创业板指盘中一度跌幅超过 3%， 深成指、中小板指跌幅一度超过 4%， 临近尾盘跌幅有所收窄，创业板指创3.5年以来的新低。午后呢，在新疆板块的带动下，三大股指悉数反弹，做多氛围有所好转。截至收盘，沪指报 2768.02 点，跌 2.00%，深成指报 8780.56 点，跌 2.50%， 创业板指报 1510.09 点，跌 2.06%。 从盘面上看，水泥、新疆振兴、西藏居板块涨幅榜前列，环保工程、电子竞技、通讯设备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下面也是来连线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陈总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陈总，首先要跟您说是您辛苦了，目前应该是在国外。 没有，没有， 时间应该是凌晨5点吧。 没有没有，这个都没关系，这个正常的工作啊。 是， 马上也回国了，哎，下周就回来了。 啊，那我们就切入话题啊，今天可以说 经历了八月的这个开门绿这样的一个刺激啊。目前来看，这个 A 股还没有走出这个昨天的阴影。那么关于今天这个股市以及我们明天或者说对于后市这个大盘的走向，我们应该怎么看，也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从经济层面来说呢，数据公布啊，18年7月官方制造业 PMI 是 51.2， 这个呢是连续的五个月创了新低的，比上个月回落了 0.3 个百分点。这个数据蛮重要的，因为如果它比预期值低很多的话，那么大家就比较预期可能有这个政策强力的出来，但是它比预期值呢是低了 0.1 个百分点，就之前有这个业内专家的预计啊，包括这个智囊团哈、大家政策研究学者，所以这是一个点。那就说经济呢是在下滑，但是呢又没下滑的特别的严重，所以这个位置上呢可能就属于一个数据上给我们给它评分，对股市的话应该是一个趋平的一个态势。第二块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资金量、资金面。最近呢你可以看到国债逆回购的这个利率它是比较平稳的 2.5 左右波动，所以的话资金面其实现在不仅啊释放出来的资金呢，这个产生实业的投资的回报呢需要时间，那么进入虚拟经济实际上现在也是大家这个从管理层角度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资金面现在呢是一个平稳的态势，也没有对市场进行很大的一个推动，也没有特别大负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考虑风险偏好，这个风险偏好现在还是趋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怎么说，整体的经贸环境现在仍然有一些不确定因素，这是其一。其二呢，可能整个的大家对于很有力度的一个政策，那么现在呢目前还没有看到，可能在礼仪当中啊，大家可能也有一些等待，但是呢这一块呢没有出来之前，那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媒体啊，官方媒体呢确实也有这个稳指数啊，稳这个行情啊，稳金融这些这个提法，但是呢可能还得进一步等待它的具体实施的一些要点出来，可能也许有啊，我在想，因为毕竟市场它还是现在处在不稳的这个时候，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是评分偏这个趋淡的，所以两平一淡的，所以导致指数有波动。同时指数这个波动的反弹，其实在前期我们也反复强调过，指数的压力很重，在沪中指在2900到2950，这次呢刚好触及到2900点附近就开始往回调下来之后呢，从这个波段周期的角度来说，这个新的这个波段呢是始于我们之前的这个6月19号，6月19号之后呢已经出现了四个反弹的小高点了，之前我们上次节目也提到过，那所以后面呢还有两个反弹小高点，但是这两个高点有可能就不能创新高，上次我们其实也提到这个意思。那所以的话，因为2900是压力大嘛，那所以现在跌下来之后，那么会即将面临的就是一个反抽，指数呢可能会反抽到2820到2830左右，那么这个地方呢又会形成第五个反弹小高点，然后再滑下来再反弹一点，可能又是一个渐渐降低的一个反弹高点，然后结束于这个波段呢，结束于八月份的13号到17号，我觉得届时呢我们再来观察下一个波段呢是震荡向下还是震荡向上，我觉得关键要看当时的调整，第一是不是充分，第二政策的实际的实施力度是怎么样的，到时候呢综合再来分析。总之呢目前这个波段的这个高点反弹高点逐渐下移的趋势它已经出来了，这个态势，所以呢可能很难指望说再一步回到2900以上，或者说再高啊，这个我觉得是不太符合现在情况的了。 那关于比如说下周或者说往后的有没有什么热点的一个猜想，您能给我们大概说说吗？ 现在的热点呢其实在前期啊，有些热点走出来之后它都比较短暂，像钢铁啊、水泥啊等等，那么后面还包括基建板块是吧，当时要说扩基建，然后这一块呢又有一些活跃，但是呢我们上次也提出它不像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叫这个量化宽松或者说放水啊，不存在这种情况，它只是一个对冲政策啊，所以的话对于这些板块的刺激呢它是不是连续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要去做一些这个短线操作啊，因为刚才说的是这种热点啊属于短线热点，那可能只是说 针对业绩有支撑的一些板块跌低了之后做个一两天的反弹，可能也就是这样，非常短的，在我们看来就叫超短线了，这样一种操作，金量还不能太大，太大可能进出来不方便。 嗯， 所以呢这种做法呢就纯粹是一种找市场感觉，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特别是一个波段进入到后面的反弹高点，一个高点比一个高点低的时候，它其实上会存在着突然下滑的时候，它的这种做短线投资也是非常难的，而且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我觉得建议要谨慎。 是因为为什么问您这个问题呢？因为之前也是经过很多跟这个朋友啊，包括很多咱们的这个股民交流啊，大家很多人都特别看好这个水泥股啊，觉得这个水泥股应该还会走高，这个您怎么看？ 啊，水泥股可以说一下。 嗯， 水泥股呢，其实业内我们也有探讨，在最近一周两周的时间。 嗯， 第一个呢，它的需求量呢，实际上比大家我们原来预期的要旺一些， 是 因为各个地方的基建和房地产并没有下滑的那么的快。 嗯， 这虽然有下滑，房地产特别是，而且但是呢，这种从我们的这种需求方，它比预想的要旺一些。 嗯， 同时供给这一块呢，因为环保的要求，它又弱一些。 嗯， 那所以的话，这个整个这个供需就导致了它价格一个上涨。那么水泥股呢，本身价格在涨，同时它的估值也比较低。所以有这两个因素呢，就导致它有一定上涨。但是八月份一些水泥生产线要复工，然后量会上来，就是供给量会上来。 嗯，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供需逻辑就会有点改变了啊，供给量上来，需求量并没有这个像以前那样超预期的这个糟糕。 嗯， 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股价在这个位置上就很难再进一步大的一个拓展啊，可能会有一些交易的因素。所以博弈因素就是有些资金在里面了，他看卖不出去，他可能还会继续我说活跃，但实际上呢他很难得到一个基本面的一个长足的一个支撑，所以他走的就不会说很远，这个就是博弈成分在里面，就不好去猜测他的具体的走向了。 嗯， 但是呢他的很强的逻辑是目前是告一个段落啊，是这样的。 好的啊，非常感谢您的连线，谢谢您。 好，谢谢你，谢谢大家，我们下周见。 嗯，啊，再见。 再见。 好了，我们说完了这个股市，接下来关注到外汇的情况。今天呢，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351个基点，报6.7942，结束四日的连贬。那么市场人士就指出，在美元指数延续偏强震荡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强势反弹，至少可以说明市场的情绪有所好转。虽然说呢，目前难言人民币会逆转跌势，但预计后续继续调整的空间已经有限，人民币稳健运行是大概率事件。下半年国内物价走势如何？今天国家发改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回应，下半年呢，我国物价保持平稳，具备坚实的基础，仍将会在温和区间运行。再来关注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央行昨天召开2018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下半年将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加强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观察此次人民银行关于下半年货币政策的表述，稳健这一基调传承自7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对货币政策的要求。再来关注央行方面的消息，央行一天开出610万反洗钱罚单。央行昨天呢公示系列行政处罚，交通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银河证券等金融机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并进行行政处罚公示。对交通银行合计处以130万元罚款，对平安银行合计处以140万元罚款，对浦发银行合计处以170万元罚款，对银河证券合计处以100万元罚款，对中国人寿合计处以70万元罚款。时间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年，关于房价走向目前呢仍有不少的讨论。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透露，楼市长效机制已在路上。会议上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的表述尤为引人关注，那么业内人士就认为本次会议也是明确了房地产调控不会走回头路。 再来关注，据中国之声报道，8月1号开始，位于江苏苏州的中农工建四大银行的分支机构一致出台新的房产贷款规定，客户若在5年内提前还款将被收取违约金，这和现在通行的收取违约金年限相比有所延长。业内认为，在苏州二手房市场，贷款未满5年提前还款的现象十分常见，房东呢，通常需要把手上的房屋贷款给结清了，才能够做产权过户。因此，新规定将可能影响产权不满5年的二手房交易。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专家认为啊，这是银行谋取更高利润的一种行为，和楼市的调控并没有关系。最后关注咱们这个高速铁路啊，昨天我国开通时间最早、设计时速是每小时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迎来自己的十岁生日。据透露，8月8号起，京津城际复兴号将实现全覆盖，京津通勤时间将缩至30分钟以内。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进一段片花，进入到我们的财富访谈时间。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保险培训师李鹏，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其实啊，就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出现的嘉宾，我大致的分为了，目前来说啊，大致的分为了两类。一类是目前正在从事保险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保险公司的保险师，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就是您，保险培训师，因为可以说你是作为跟保险相关但又不是直接的保险从业人员这样的一个群体。 对， 所以其实每次在节目当中跟你要聊的一些话题都是跟目前的这个保险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说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些观点来进行讨论。但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可能我觉得偏专业，你同意吗？ 我同意 啊。今天要关注的偏专业同时也偏小众，你同意吗？ 我更同意。 是吧？啊，就不卖关子了。今天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要聊到的是很多购买保险的朋友或者说保险从业人员都会忽略，打引号的忽略的一个叫做小众保险的类型产品。其实说到小众保险，对于不了解它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概念的代换，比如说小众这个词我们可以聊到，比如说小众电影。什么叫小众电影呢？就可能这样的一部影片，它不是出自大导演之手， 对， 它不属于那种在这个院线上映的商业片，它可能关注的人群相对来说比较小众啊，也可能它这种类型的影片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些影片市场上当中比较少见。你觉得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放在小众保险上成不成立？ 其实说到这个小众电影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我们小众电影从导演的角度来说，它不是为了挣钱，可能就是为了表达自己去拍摄电影去表达理念的这么一个欲望，那认可他的人那肯定就像我们的比如说商业受众那种电影来说啊，人数就会相少一点， 没错。 那相对应我们的小众的保险产品，其实说它小众啊，我们首先说可能我们业务人员保险代理人在销售的时候他所付出的精力和付出成本肯定要非常的少。那同样可能去选择购买这种产品的客户，那相对于我们普通的那种可能现在主力销售那种保障类产品或者终身型产品相比较，人数或者说辐射面肯定也会少一点。 是。那我就想问问了，那这样的一些保险产品它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或者说这样的一些保险产品都是什么样的人买，或者它针对是什么样的一些人群呢？ 其实说到这个小众保险啊，那天也是咱们沟通为什么说要给消费者讲这么一个话题。这个是前一段时间啊，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说，有一种可能咱们消费者也会认为它是小众保险，但我先说它不是。这种产品是什么呢？就是保险公司根据这某一个人的个性化进行一个产品的定制。 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可能经常在新闻或者尤其娱乐新闻和体育新闻当中看到，比如一个著名的球星，给他那条腿可能保几千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一个保额， 这个很常见，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手非常好看的人就给自己的手投保 啊，对对对， 对吧， 或者可能比如说我们手膜或者角膜，或者我们对自己的鼻子眼睛甚至头发都有这种个性化的定制的产品。 这个不算是小众保险， 这个其实不算小众保险， 这个算什么呢？ 这应该算是那种极端的定制化的个性的产品，可能这个产品就是为他一个人设计的， 对， 但是我们的小众虽然小啊，但也有一个众在里边嘛，可能那种更多的我们的小众产品就是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所涉及的我们的保险产品。 好，这就是对小众保险这样的一个定义，是吧？ 对， 那它都包含哪些类别，或者它都有哪些具体的产品呢？因为说实话，你说到小众保险的话，真的想象不到，就连刚才你说的给自己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来投保，这个都不算小众产品的话，小众保险的话，那什么样的保险才算是小众保险呢？ 其实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像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过，像我们的那种终身的长期的那种保费比较高的产品，如果举我们的一个家庭来说啊，那它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房屋的地基。那以前我们说过那种消费类的产品，比如说像我们的意外啊，或者说重疾，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家具。那我们的小众类产品可能就像我们的比如水杯或者吃饭的这种碗筷一样，那它所起的作用其实就是更完善的从更多的角度去让我们的保障可能更完善，或者说保障的这个氛围啊更足。 哦，你这么一形容我大概明白了。那于是我就着你这样的一个描述，我再问一个问题 啊。好， 就拿我们比如说家里这个装修来说，可能地基啊，包括家具什么的。但是经常我们买家具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你买我一个大衣柜，我送你衣服架子。 对。 你买我一个餐桌，我送你一套餐具。那这样的一种情形，能不能够也是代换到保险当中？比如说我购买一款这个消费型保险，比如说买一个重疾险，哎，它就会附赠几个小众保险，或者说在某些重疾险的这样的一些消费型保险当中，它也会囊括个别的小众保险。 其实不能说我们是买大保险送小保险，可以这么说啊，小众保险其实所保障的内容无外乎也是我们的比如说重疾身故或者说是残疾意外等等，但之所以说它小众，可能更小在除了人以外啊，可能更小众在它聚焦在某一个场景或者说某一个场合当中，比如说我们的意外险产品吧，那可能更多的就是不管你发生什么意外，我们可能更多的普通产品啊是不看你发生的场合的，但有一种可能也是其实也是偏小众产品，就像我们的航空意外，那它就是限制在只有坐飞机发生风险才可以进行一个理赔，其实这就是对于更多的场景的一个限制，可能如果我们经历的这种场景比较少的话，那可能我们就用不上，所以是一个小众的产品。 你刚提到了航空意外险，那我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像航空意外险这样的一些险种，它是包含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消费型保险当中的意外险当中吗？ 不包含在。 不包含。 这肯定是一个交通意外险当中的一个项目。 哦，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买了意外险，啊，然后比如说这个人坐飞机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个意外险是不管赔的。 赔。 也赔。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单独的，交通意外险当中的航空意外险，等于它就是在意外险当中下面的一个分支的交通意外险当中的分支的航空意外险，等于就是分的非常的细，这个情景就是设置在坐飞机这一个场景当中， 是，所以它是一份保单还是两份保单？ 一份保单。 一份保单。 对， 也就是说我购买了一份意外险当中，它底下会有一个分支是交通意外险，在交通意外险底下有一个分支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航空意外险。 对， 那 但是如果你作为消费者买了意外险，那它是一个包含的范围，但是如果你只是买了一个小众的我们说的这种航空意外险，那举一个例子，比如你坐火车或者开汽车，如果发生了风险，那就不包含在我们的理赔范围之内了。 那我明白了，那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假如作为这个被保人他购买了一份消费型的意外险之后，这个意外险照顾的面很全，那与此同时他就不需要再购买一份小众的所谓的航空意外险了。 对，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哦，那我明白了，那之所以很多人选择小众 保险，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支付不起全额的这个包括意外险这样的一个费用呢，还是说他重点的一些地方 这种情况 国家关注 比较少？因为确实啊，我们的这种小众产品、小众险的产品的保费要比普通的产品要低一点， 肯定的。 但是之所以低，就是因为它限定好这个范围了。那比如说，如果我作为一个商旅人士，我只坐飞机，我也不坐火车，不坐轮船，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有限的资金放到更多的这个我们所谓保险当中有一个以小博大的这么一个理念当中去，就把自己的这个自己适应的情景去选择自己适应的产品。 明白了，这么一解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大概也有所了解。那既然今天要说到小众保险，刚才也对于小众保险这样的一款一个类型的产品做了一个定义，那其实就想知道，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小众小众，就想知道它包含哪些，你能不能大概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小众保险它都能小众到哪种程度？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航空意外险之外，还有哪些险种它是属于小众保险，还是这个东西随你想，只要你能想到的它就一定有？ 肯定不是说咱们能想到就有。 那 比如说我经常参加这个运动，比如我踢球，打篮球，那这个可能我们有这种运动的风险，但是还没有就具体涉及到，起码据我现在了解啊，还没有针对足球运动或者篮球运动的这种专门的这种意外险。所以但是现在也确实啊，说是小众，但是只要是咱们消费者运用的比较多的这种情景，那产品还是挺丰富的。那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比较火的，就是我们的儿童防走失的我们的一个保险产品。 儿童防走失险。 对。 那 这里边其实包含了两个我们的保障项目。第一，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肯定适应的这个场景，就是肯定是为人父母才需要去购买的。 是。 那被保险人就是我们的孩子。其中两个保障项目。第一，就是我们被保险人，也就是我们的孩子，一个身故和残疾的保障。因为一旦发生风险之后，可能我们面临的就是这种人身上的威胁，发生风险之后可以进行一个理赔。另外一个就是分为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电视上也有这种节目，也有这种采访，如果孩子一旦发生走失之后，我们要进行寻找，其实是需要很大很大的时间和物质上的一个 人力物力财力。 对。所以这当中我们就会有一个保额。用这个保额我们来进行这个走失儿童的这么一个寻找的工作，来承担这个风险，也就是承担这个费用。 明白了。就是我们刚刚具体讲到的一款保险，就是类似于儿童防走失的这么一款保险。 对，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啊，也是有一个保障。 对， 就虽然这个事情在任何的家庭当中都不愿意它发生啊，但是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保险会有一定的赔付。 对，从经济上。 对，那刚才除到了，比如说除了这个身故和残疾的这个保障之外啊，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关于这样的一款保险，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细节？ 这个产品当中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细节，就是当我们投保的时候，要对被保险人，也就是我们的孩子，进行一个 DNA 的测试。 DNA 的测试。 对，同时会把这个 DNA 的特征入到我们的 DNA 库当中去。这样的话就方便，如果我们一旦啊，就找到了疑似可能是子女的这么一种情况，我们在进行验证的时候就更方便了。 还有这样的一项功能。 对。 是这只有这款保险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是吗？ 是 DNA 测试，其实我们现在谁都可以做嘛。 是。 但是这款保险当中就涵盖了这么一个服务。 明白了。好的，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保险方面的话题是小众保险。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被保险人以及保险公司可能经常都会被忽略掉。但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另辟蹊径，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小众保险当中的一些知识点。接下来是节目的半点广告时间，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咱们稍事休息，一起跟保险培训师李鹏关注小众保险的话题，一会儿见。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 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疼的，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北京时间晚上8:31，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郝阳。下面有请出今天的嘉宾啊，保险培训师李鹏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经常会被人们忽略的小众保险。上半时段其实我们聊到了具体的一款产品，就是叫做儿童防走失的这样的一款保险产品，也聊到了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功能的，这个功能就是说在你购买了这款保险之后，你对于被保险人，也就是孩子啊， 对， 会有一个这个 DNA 库啊，通过你的唾液把你这个 DNA 的信息全部保存起来， 对，留档。 那一旦说是这个孩子以后走失了之后，他在任何的地方如果说通过验 DNA 然后发现了相吻合的，这个立马就会报警。 对， 嗯， 这是第一。其实我们在主动验 DNA 这方面啊，可能我觉得几率也不是特别大， 是啊， 但是更多的就是当我们可能发现了疑似是我们的走失的孩子的情况之下， 嗯， 我们就可以通过 DNA 验证这个方法来进行一下确认，嗯，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没错，这个毕竟是一个希望嘛。 对， 那实际上类似这样的产品还有吗？ 还有， 嗯， 这可能我们的第二个要提到这种产品啊，在应用起来的情景方面就更广泛，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宠物险。 宠物险，宠物险是指给宠物购买的保险吗？ 对，那这个被保险人其实我们说的就是直观一点，就变成了我们家里的宠物了。 嗯，狗狗猫猫之类的。 只有这两种现在。 嗯，只有猫和狗这两种。 犬类和猫类这两种。那这其中其实有， 就是我养一小猪，这些不行，这事就不行。 像养一些比如什么蜥蜴啊，或者爬行类啊， 啊，蜘蛛、 蝈蝈什么的呀，这种都不行了 啊。行，那关于这样的一款保险，它有什么特点呢？ 有两个保障的方向。 嗯， 第一个保障的方向，我觉得可能其实都很实用。 嗯， 第一个保障的方向就是当我们的宠物， 嗯， 比如它去咬了别人， 攻击了别人， 嗯，比如我们在小区里遛狗的时候，把人腿给咬了， 嗯， 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肯定要对对方进行一个赔偿嘛。 没错，这肯定的。 对，那这种情况，如果啊，我们买了这种宠物类的产品，那同时啊，还有一个条件， 嗯， 就是第一， 我们的犬类有了一个正规的养犬的一个证明。 那有犬证。 有犬证。 嗯。 第二就是我们的宠物啊打了这种合格的这种疫苗。 嗯。 符合这个条件。那我们就会保险公司就会替对方支付这个赔偿的费用。 嗯，这个赔偿的费用大概是，比如说我交多少又赔多少呢？ 对，就是我们打疫苗的这个费用嘛。 我就说就是关于这款保险产品的话，我们需要比如说保费是多少，然后它的赔付额大概是多少呢？ 这个就看一下各家保险公司的大概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我们50块钱啊是可以保到5万块钱的一个额度了。 哦，明白了。 对， 那对于猫也是一样，比如说到谁家去被他们家猫挠了 啊？对对对，就这个狗可能更多的是主动攻击， 嗯， 这个猫呢可能都是朋友来家里之后被这个猫，比如说怎么给挠了或者给咬了，是一样的。嗯、 是，哎，既然说到了这样的一款保险产品以及这样的一个社会话题啊，因为确实在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你关注新闻没有，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犬类，当然他们可能是啊被人遗弃的啊，属于那种流浪犬 啊、 在街上咬人什么的。关于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是引发了很多这个养犬人士和这个其他的人啊之间的一些矛盾。嗯、那其实在这儿也想说的就是，如果说您家养犬了，您喜欢宠物，喜欢这条狗啊，或者说没问题，这个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就是在您外出这个遛的时候，真的是要拴好这个狗绳、狗链，对不对？无论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犬证也好。或者说是给他要打这个疫苗也好啊，打这个预防针也好，这个我觉得都是必须的。其次，在您遛狗的时候，无论是对于这个狗的粪便啊，包括平常它的一些行为活动，都是要有约束的。 对， 这个你要对其他人负责。 这是一个合格的养犬者。 啊、是，那另外也要跟就部分朋友说，就是不要一见到这个狗就惊慌失措啊，大声叫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跟犬类很好的共存，这个、千百年来的这样都是这样的一个事。 对， 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啊，把自己的这方面做好，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更和谐了。 对， 嗯，那除了这一款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宠物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你需要补充的？ 宠物险当中，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的宠物去攻击别人之后有这么一个损失弥补以外， 嗯， 其实还有一个现在比较火热流行的产品，就是当我们的宠物发生了疾病的时候， 哦。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给，尤其是我们家以前养了一猫，我就特别有这体会啊， 嗯， 给宠物看病比给人看病还贵。 还麻烦， 还贵，还麻烦， 嗯嗯， 而且这个流程啊非常复杂。 是， 但是现在有了这么几款产品啊，是当我们的宠物发生了疾病风险，可能需要打针、吃药，甚至做手术的时候， 嗯， 可以进行一个按比例的赔付。 这个对于被保者，不能说被保人啊， 对， 有什么要求呢？ 被保者一定要先体检，同样也是要先进行体检。 嗯， 那同时年龄的要求和我们保费相对应的这个跨度，比人要严格的多得多。 那假如比如说人家是要给这个小猫小狗啊投保，但问年龄的时候，哎，我们家这猫这狗是捡的，你能通过这个化验或者什么检查？ 宠物医院是能测出来的， 能测出来的。 对， 哦，明白了。那实际上就等于是一个犬类的所谓的医疗险或者重疾险。 哎，对，可以这么去理解。对， 哦，明白。它是怎么通过赔怎么来赔付的呢？ 也是按照我们所花费的这么一个内容。花费的金额按照比例来进行赔付，但是这个比例可能跟我们人相比啊，就有一个限制。 嗯， 可能我了解的啊，可能最多最多我们能够赔付到我们所消费的这个医疗费用的75%。 嗯，所消费的75%。 对， 大概是这样。 就是医疗费的75% 啊，就是他的赔付是吧？ 对。 他没有说是包全额的。 没有。 而且他也是只是针对你的医疗费用，不会像重疾险那样，一旦你这个。啊，猫猫狗狗生了什么样的病？给就首先给你， 没有，对 啊，那就等于不是重疾险了，那就是宠物的医疗险 弥补，对， 嗯，其实75%已经不低了， 对， 嗯，明白。好，那我们接下来说了两款的这个小众类的保险产品，一个是儿童防走失的保险产品，另外一个是宠物险，还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 还有一款其实也是最近比较火热的，就是针对我们儿童的一款疫苗保障类的产品。 疫苗保障类的产品啊，最近也是非常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哈。 对， 这个你大概给我们来讲一讲。 首先这个我们要确定好我们被保险的范围， 嗯， 也就是投保的这个年龄， 嗯， 是从30天到12周岁。 啊，只能是12周岁以下30天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对， 才可以购买这个疫苗险。 我们的疫苗类的产品。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儿童疫苗保险。 对。 对吧？嗯。然后呢还有什么要求？ 然后这其中啊，我们看它是有一个怎么样的规定呢，就是如果我们是打 正常的疫苗， 嗯， 然后可能发生了一些负面的反应，比如说我们发生了一些残疾意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医疗方面的问题， 嗯， 那么是可以进行一个赔付的， 嗯， 但如果我们打的疫苗啊，它是质量有问题的话， 嗯， 那么这个在我们的疫苗产品当中是进行一个责任除外的，这我一定要提醒各位消费者。 那问题就来了，谁来界定这款疫苗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那肯定是由医院嘛。像我们一定要出示的一个所有的理赔都会有一个诊断证明在里边。 是。 那这个诊断证明就会向保险公司，同时也会向我们的消费者、投保人、被保险人去证明这个疫苗的真伪。 疫苗的真伪，这个怎么来鉴定呢？ 这就靠医疗机构来进行鉴定了，对。 是。 或者说它的质量。 那比如说一家正规的疫苗公司，它生产了一款疫苗，但是它的疫苗有问题，这个怎么办呢？ 那这肯定能查出来啊。 但是查出来之后，他们觉得这款疫苗本身就是质量问题，这家公司是非法制造疫苗。 嗯， 那这个怎么来界定呢？到底这款疫苗算是正规的疫苗还是不正规的疫苗？ 肯定是不正规的疫苗， 就不赔付了。 但我们保险公司不进行赔付的同时， 嗯， 那我们的消费者可能真正要进行索赔的这主体就是疫苗的生产者了。 哦，那就需要他打官司 啊。对，那就需要这些，比如我们医疗纠纷这方面的问题了。 那我觉得这款保险其实说实话它很听起来很抽象。 其实也还可以。 嗯， 是为什么呢？因为经常有一些我们的患者在打完疫苗之后会出就好的正常的疫苗可能会出现许多许多意想不到的这种不良的反应 啊。你只讲的是不良反应， 对 啊，不良反应这个东西其实是在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打疫苗之前啊，作为医院的这些大夫或者护士都会给你提示的。 对， 所以这款所谓的儿童疫苗保险，它只是针对的不良反应，而不是这款疫苗当它产生问题之后所进行的保险赔付。 啊，对对对，那个方面我们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谁产生的问题去找谁，但是如果是那种不可控的情况之下，保险公司对你进行承担。 啊，那明白了。所以如果说想要给孩子购买这款儿童疫苗保险的朋友，这个并不能规避掉你所要担心的这些问题，它只是说它针对的是正规疫苗的一些不良反应 对 而已。 对， 嗯，行，那我明白了。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还有一款就是比较我觉得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也是建议咱们消费者可以先去了解一下的， 嗯， 就是针对同样啊也是针对我们孩子的一款牙齿的保险。 针对孩子的牙齿的保险， 对， 嗯， 总要这里边限制或者说我们那个情景啊也已经明确了，就是我们18周岁以下的孩子， 嗯， 因为我们知道就包括我身边有许多朋友在问我啊，就是保险产品尤其针对成年人的， 嗯， 这个拔牙镶牙， 嗯， 这些赔不赔？ 赔不赔啊？ 不赔。 不赔。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基本上我们都算在啊， 嗯， 绝大部分都算在美容当中去了 啊。美容， 美容当中去了， 嗯， 那所以我们可以把条件限制在我们的小朋友，比如说乳牙、换牙等等这方面， 嗯， 这是可以进行一个我们的赔付的。 那其实如果说把这样的一类情况算作小众保险的话，那跟咱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比如说就具体的一个手啊、脚啊、头发啊进行的保险，那其实是一样的个意思呀。为什么那样的一些保险它就不算作小众保险当中呢？ 因为我们的这种小众保险是所有的小朋友， 嗯， 只要符合标准条件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如果我，比如我现在，因为我做培训嘛， 嗯， 可能我的这个声带， 嗯， 哎，我觉得比较重要， 嗯， 我现在比如说要拍10万块钱的保费， 嗯， 跟保险公司说，你给我做一个单独的声带的保险， 嗯， 我的保额比如说要500万甚至1000万，我相信啊，绝大应该是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会接我这张单子了。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太过于个体的这么一个人，而且没有任何的，我们就说的直白一点的那种宣传呀，或者说推广的效应在里边。 哦，所以说那款保险你是买不了的。 买不了。 但如果换成一个知名歌手，说 明人应该有机会。 应该有机会。好的，那我明白了。那关于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牙齿的保险，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就可以。 嗯， 但特定的情景就是只有小朋友可以买。 嗯， 大人要是想买跟牙相关的，那可能就涉及到另外那种高端医疗的产品。 嗯， 那这保费就贵了去了。 是， 就这样。 好，那在这几款产品之后，还有什么让我们能够开开眼界的这个所谓的小众保险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还有几款，这也是那天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 嗯， 他自己发现的， 嗯， 让我一看，就叫做电梯的这么一个保险。 电梯， 对， 是滚梯还是直梯？ 滚梯、直梯都有， 都有。 但是是公共场合的， 嗯，公共场合。那比如说自己家里边这小区里边的电梯算吗？ 算呀， 也算 公共场合。 那所谓的不是公共场合，就比如说您家是一复式， 哎，对， 在家里装了一电梯发生问题，这也不归 自己的电梯，那就没有办法了， 嗯。那这个电梯一般都保的是哪些情况呢？ 这个电梯就是保我们各种的残疾还有意外伤害。 哦，就是因为电梯的故障所造成的成梯人的这个伤害， 身体上的损失。 哦， 那同时这个保费是特别有特色的啊。 嗯， 我那天看那款产品，保费一年1块钱。 保费一年1块钱？ 一块钱。 啊， 嗯，非常非常便宜。 是，那他最后给你，比如说赔付的大概是多少呢？ 赔付的封顶的额度是10万块。 封顶是10万块。 对。 那他所针对的情况一般就是伤残或者身故吗？还是说 伤残、身故，还有我们的意外伤害？这当中是没有医疗的，就是伤害。 嗯，意外伤害指的 等于就是一次性赔付，就像我们说那种不是按照你看病的金额进行赔付的， 就类似于重疾险那样。 对，就是定损。 嗯，那比如说有人就是出电梯出慢了，被电梯门夹了，给夹伤了，夹淤青了，这管吗？ 那这应该就不管了， 这 因为这不是电梯的问题嘛，这是我们自己可能手脚眼协调。 但是人家就说了，说我出的正常，是这电梯门关快了，这管吗？ 这同样我们还要再去看一个什么呢， 嗯， 就这种情况我们要更多的可能就是看公安机关出具的这么一个证明。 哦， 也就是这事儿是赖你还是赖电梯？ 还是赖电梯。 对， 如果说赖电梯的话，这个就管了， 这个就管了。 但这个赔付的话应该不会太多吧，就是比如说被电梯夹伤的这， 那就看基本上如果没有特别严重情况，只是简单的一个擦伤的话， 嗯， 那这种情况都定不了我们的损，基本上也就不赔钱了。 哦，除非是重大的事件。 对 啊，一般的轻微的这样的一些事件你都不管。 对， 那这款险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让人觉得， 所以是小众嘛， 嗯， 对吧，就是极端情景当中发生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他也对得起他的保费和保额了。 嗯，这么讲确实有些差强人意的啊。我们求同存异，那接下来再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还有什么类型的小众保险。 还有一款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在做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共享单车， 嗯， 比较火，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你进行这个共享单车骑行的时候，他都会给你购买了一份保险。 就是在我交他这个骑行费的时候，他就已经购买保险了， 就购买了一份保险。 嗯， 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强制，就只要你去使用这个共享单车， 嗯， 你就强制已经进行一个消费了。 嗯， 当然有的是这种共享单车的公司去赠送啊。 嗯， 但是我想说一款，就是现在挺火的，就是我们经常看马路上有人骑这个电摩托， 嗯， 或者电动自行车， 嗯， 这其中呢也有一款我们的电动骑行的自行车的这么一款保险产品。 哦，它就是叫。就只是针对这样的一种电动自行车骑行的保险。 对， 它保的是什么呢？ 保的第一个就是保你自己， 嗯， 如果发生了风险或意外会有一个赔付，嗯，第二就是第三方， 第三方责任 险，车险当中的这种三者的这种责任。 明白了。 对， 嗯， 但是这其中我想跟咱们消费者同样也强调，为什么说它是小众险呢？ 哎， 就是因为它的保这个情景啊限制的非常严格。 嗯， 什么样的车是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保险产品当中的范围呢？ 它是按牌子算还是按排量算？ 一定啊是要有那个脚蹬子的。 哦，有脚蹬子的电动自行车才算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产品当中。 这个保险 如果你是小踏板那种的， 嗯， 那就不算， 那 是完全的不算的。 嗯， 对。 那我明白了。那它比如说在问题发生之后它怎么来界定呢？因为比如说现在骑这个电动自行车， 同样交警嘛，我们要有一个定损，要有这么一个情况事故 的说明。警察部门， 对，因为这个东西啊，就包括我们所有的这种保险产品，个人说了不算，保险公司说了也不算， 嗯， 是一定要通过比如我们的公安、交通或者医院这种权威的第三方来进行这么一个责任的认定才可以。 嗯，那他具体赔付的是什么？比如说，这个人在骑行过程当中撞了别人，这个管赔吗？ 管赔。 管赔，那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啊，别人撞了我，管赔， 管赔， 管赔，赔的是医药费呢，还是说就像刚才我们说这，根据你的这个情况给你一笔， 两种都有， 两种都有， 就看我们怎么样去选择这个产品了。 哦， 有的是我看多少病，比如我这个胳膊擦伤，比如都破了， 嗯， 我去医院赔我一个赔付，或者更严重，比如我腿撞折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就按照一个残疾的这么一个定，有不同的档位嘛，按照这个档位定残之后来进行一个赔付。 你就一种是赔医药费， 啊，一种是赔，等于就像是这个定损之后给你一笔钱。 对， 这有没有具体的比例？像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宠物的比例说75%，这个有没有 这个就看各家的产品了。 嗯， 而且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就从应该从上个月开始吧， 嗯， 我们北京市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又进行了一个更规范的我们这么一个认证，还要进行上牌。那、同时这个产品也在逐步的进行更新。 明白了。好的，那说完了这个之后还有什么小众类的保险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从个人角度啊想跟这个各位去分享的、因为这我自己就非常深刻的这个体会，就是现在有一款啊叫学车学驾照的这么一款保险产品。 啊，学车的这么一款保险产品。 对。 就是说你在学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任何情况。 这个情况呢就不是说比如我们比如开玩笑说比如把教练给撞了、或者把同学给撞了，不是这种。而是对于我们这个学业能不能学成，当我们有当然有一个保障范围在内啊、有的是5次，当我已经连续考5次还没有学下来之后，那么保险公司就给你进行一个赔付， 进行一个赔付就弥补你的心理， 弥补 心灵、 不光心灵啊、我们交这学费对吧，也会有这么一损失，因为现在学车一年嘛， 他赔的是这个， 赔的是钱， 但是对于你在这个学车过程当中造成的一些伤害或者意外他不管 啊，这个是驾校。因为我们在签这个学车的时候、驾校赔这个。 哦，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到这个学车时候的保险，它只是说在你学了好几次还没有学成还没有拿到本之后再给你进行了一个保险。 对。 哎呦，我觉得这个噱头的成分大于它实际上的内容吧。个人感觉啊。 这怎么说呢、第一呢就是体现出来了保险公司对于现在这种可能更多的这个保障类的这个情景的一个与时俱进，开发出这种可以符合确实有小众人群的这么一个产品，其实第二也有不说噱头，我们应该说是在宣传一下或者展示一下自己去设置这种新的或者说开发保险产品的能力，这应该是保险公司我觉得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原因在里边。 对，我觉得作为小众类的保险，刚才你讲到它作为保险公司一个开发新产品的这个能力来去展现或者来去开发，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也就相对来说比较积极正面的一个理解。但是说实话，在我们刚才所列举到包括谈到的这样的一些小众的保险产品当中啊，有一些产品听起来确实还是有一些意义的，但说实话有一些产品总是觉得有一些别扭。关于这个小众保险的产品，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比较个人化的一个观点呢？ 其实我觉得小众的保险产品啊，应该是我们如果从来没有接触购买过保险产品的消费者，应该可以是一个入门的砖或者入门的钥匙， 用小众保险产品来入门。 对，因为如果我比如我自己啊，我就要去学车了，那我肯定会了解一下这种产品可能花费不太多，但同样啊它理赔的这个我们的反馈过来的我们的保障也不会太多，但它确实就是针对我可能这一段时间之内我最迫切的这个保障的需求，那么所以我可以就借用这款产品先去了解或者说先去感受一下这个保险到底是什么。因为这种费用说实话跟我们之前所讲那种可能动辄就成百上千上万的那种产品来说呀，保费还是很低的。所以用这种我们的这种个性化的小众的产品先看看能不能够解决自己最迫切最迫切的这个我们的保障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正面的。 是。那有没有负面的呢？ 负面的可能就是买完之后因为它过于小众，确实它都没管上用，但这个负面就看我们怎么去理解嘛，对吧，比如我可能买了一个别管我买1块还是10块那电梯险，但这么多年这电梯出了风险我们知道应该太少太少了， 是， 就这种感觉。 所以实际上其实作为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小众的保险产品，它存在即有理。 对， 存在即有理，它就肯定是从某一方面是对我们人身啊或者说各个方面的一些细微的地方进行了一个保障。 对， 而且刚才李鹏也讲到了，如果我们用保险这个小众保险来作为这个进入保险业的这样的一个拍门砖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试水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前期投入会很少。 对， 但是也是希望啊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些保险公司在开发这些小众保险产品的时候也是遵循到怎么说呢为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 对， 而不是说为了某一个热点或者什么来我觉得来研究这样的一个目的，我 对，就更务实嘛，对吧？咱们都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聊的也是非常的愉快，也是非常感谢李鹏啊，在这么热的天气来上节目。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是浩洋，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